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，南朝鲜的实践民主化家属运动协议会良心球后援会5月4号在首尔的塔古公园举办了各阶层居民集会。会上发言者说，要争取这次大选成为一个清除恶弊的机会，并主张必须废除保安法，终止民族分裂，建立一个向往和平与统一的政府。